耶穆斯到底是谁？ 其实咧讲都唔容易，因为你亲自听佢讲就得啦。 其实很难去描述他，当你亲自听到他的讲道，你就认识他了。 马英杰牧师，有人问年纪有几大啊？咁 马英杰牧师，有人又问说他年纪有多大？ 咁大家可以估下嘅。 等一下，大家可以猜一下。 你估佢大我大啊？ 你猜到底是他比较年长，还是我比较年纪大？ 好难估嗰件事啊！ 你也可能很难猜得到。 咁咧就马英杰牧师就喺北美服侍咧，系已经有30多年嘅时间。 马英杰牧师已经在北美服侍了30多年。 佢而家系多伦多，加拿大多伦多城市呢、圣道浸信会嘅主要牧师。 他现在是多伦多圣道浸信会的牧师。 他在那里服侍曾经建立过6个堂会， 在那边服侍他曾经建立了6个堂会。 那个浸信会的传统就是直堂之后他就独立的，所以就变成姊妹会。 浸信会的传统就是当这些教会独立以后，他们就成为他们的姐妹会。 所以马牧师仍然在他的母会里服侍。 所以马牧师仍然在母会那边服侍。 有1000多个会众。 有1000多个会众。 不单有广东话，有国语，有英文的聚会。 不只有广东话，还有国语跟英语的聚会。 去年我们教会有个短宣队去到巴拿马。 去年我们的短宣队到了巴拿马。 就发现原来马牧师在那里有个建道神学院。 在那边发现原来马牧师在那边建立了一个建道神学院。 他是创办人之一。 他是创办人之一。 最近呢就听到马牧师在加拿大要创立一个，共同筹备一个加拿大的华人的神学院。 听说最近他在加拿大也筹备一个华人的神学院。 在明年就要开课的。 明年就要开课了。 在马牧师除了牧会之外呢，经常在各地去短宣。 除了牧会以外，马牧师也到处去做短宣、 培训、 培训、 教神学、 教神学。 他在加拿大的天道神学院是客座讲师。 在加拿大的天道神学院，他是客座讲师。 前不久呢，就是他在巴西基督工人神学院那里也是曾经兼过课。 不久以前在巴西也在基督工人神学院那边也有教课。 所以很高兴今晚呢，马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来将讲到神他那个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 很高兴今天晚上马牧师会谈到神所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 大家看到那个这个标题呢，就说在苦难的世代得到丰盛的人生。 在这里题目写到说在苦难的世代得丰盛的人生。 昨晚大概就是听大家知道题目，就是讲到这个世代种种的苦难。 昨天我们他谈到这个世代里面有许多的苦难， 都是预兆一个主耶稣的再回来。 其实都是预兆神主耶稣基督即将要回来。 我们今晚继续听马牧师讲下半句。 今天我们继续来听他讲下半段。 今天是时间交给马牧师。 时间交给马牧师。 多谢主，俾我有机会同大家一起嚟到去探讨人生、研究圣经嘅道理。 感谢主给我们一同的来探讨人生的道理，研究圣经。 今晚我要同大家读约翰福音第10章。 今天晚上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10章 第7节， 第7节 到第10节， 到第10节。 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读。 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我们一同来读。 这里是耶稣讲的说话， 这也是耶稣所说的话。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7节， 耶稣在10章第7节那里说，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讲给你听，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门， 我就是羊的门， 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 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 羊不听他们， 羊 不听他们， 我就是门， 我就是门， 凡在我那里入来的呢， 凡从我进来的 就必定得救， 就必然得救。 出入有草食， 出入有草吃。 他呢，耶稣说， 耶稣说， 他说盗贼来呢，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 他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 我来了， 是叫羊得生命， 是叫羊得生命， 这个羊呢或者作人，就是叫人得生命， 羊也可以翻作人，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并且得的更丰盛。 今晚我用丰盛的人生来到同大家一起思想这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一个契机。 我们今天来以丰盛的人生来思想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契机。 他们知道中国人呢真是哪里有海水的地方就有， 中国人哪里有海水的话那里就有了。 我几乎世界很多地方都有机会去过， 我曾经到过世界许多的地方， 哪里有太阳的地方， 哪里有太阳的地方 就有中国人在那里流汗， 就有中国人在那里流汗， 哪里有月亮的地方， 哪里有月亮的地方 就有中国人在那里流眼泪， 就有中国人在那里流眼泪， 中国人在那里找两餐真的不容易， 中国人在那边谋生实在不容易。 我去到这个厄瓜多， 我曾经到过厄瓜多， 看见有些中国人被人被那些蛇头呃 很多中国人被那些贩卖人口的， 不是贩卖人口啊，他那些蛇头呢叫做 蛇头， 叫做偷渡 啊，偷渡客，偷渡的 那些的代理人， 偷渡的蛇头， 蛇头没错了，蛇头二万蚊三万蚊， 两万块三万块， 坐那些的货船， 坐那些运货的船 啊，都有环游世界两三个月，最后尾呢就在南美洲那里走来登岸， 在环游世界经过两三个月终于到了南美洲登岸， 在那里就在那里等， 就在那边等， 等一年半载， 等一年半载， 整个假护照， 弄一个假的护照， 再去美国， 然后再来美国。 有些呢就在巴拿马上船， 有人在巴拿马上船， 我很多时候去巴拿马， 我常常去巴拿马， 因为那里有一间圣经学院我要帮手， 因为那里有一间圣经学院我在那边帮忙， 我们也都在那里支持一些神学毕业生在那里报道职堂， 我们也在那边帮忙一些神学毕业生在那边职堂， 我们每年都在那里有机会有工作， 每年我们都有机会去那边工作。 我睇见好多中国人喺嗰度好惨， 我看见很多中国人在那边很惨。 巴拿马一个好细嘅地方， 巴拿马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竟然有二十万中国人， 竟然有二十万中国人， 佢哋政府统计都有十七万， 那边政府统计有十七万中国人， 政府统计梗系低嘅， 他们政府通常都估计比较低， 所以我就话最少二十万， 所以我们说至少二十万， 其中有一半又冇身份嘅， 其中有一半人没有身份， 冇身份就系偷屈蛇嚟嘅， 没有身份就是偷渡来的， 你会点样屈到偷渡咧？ 他们怎么偷渡来呢？ 又系出二万蚊或者三万蚊美金， 也就是出两三万的美金。 喺中国大陆出二三万蚊美金好多钱噶， 在中国大陆两三万美金是很多的， 大部分都同人借钱嘅，呢度借啲，嗰度借啲嘅， 大部分人是从亲戚那里东借西借借回来的。 咁希望去到嗰度咧，挨佢三年五年就还翻嗰笔钱。 希望能够在那边熬个三五年可以还债。 嗰啲蛇头好冇良心， 那蛇头非常没有良心。 他们在巴拿马有一条桥叫做美洲大桥，叫做 American Bridge， 在巴拿马那边有一条美洲大桥叫 American Bridge， 横跨这个巴拿马运河的， 横跨巴拿马运河， 那个船又是这样周游列国去了三四个月， 但是船就在那边要来要去三四个月， 因为要等机会能够在港口偷偷地放他们上岸， 他们就是等机会在一些港口把他们偷偷的上岸，让他们上岸， 所以很多港口周围兜来兜去找机会， 所以在很多的港口走来走去等机会。 有一次有一个船等不及了，太耐了， 有一艘船等不及了，他说等太久了， 你们要抢滩， 他说你们就去抢滩吧， 怎么抢滩呢， 怎么去抢滩呢， 他们骗我们的同胞， 他说欺骗我们的同胞， 他说到了美国了，这里 他说到了那里就是美国， 你看 American Bridge， 你看 American Beach， 这里是美国了， 这里就是美国了 啊、你们呢跳下去海道， 你们跳上海 游埋岸就得噶啦， 游到岸上就可以了。 咁一个二个、真系一百几十人噶， 就是一百几十人的，这样就跳下去。 咁啊跳落去， 就跳下去。 咁呀，又埋岸。 就拼命地游到岸。 谁不知一到岸就有巴拿马啲警察嚟就等紧佢。 上岸啦，就有巴拿马的警察就等待他们。 原来蛇头真系冇良心，佢打电话俾警察局嚟捉佢哋。 原来那个蛇头很没有良心，就打电话给那些巴拿马的警察就抓他们。 之后呢就 坐监啦，就坐牢。 每人要俾3000元加币。 每个人要、 对唔住美金。 每个人要给3000块的美金。 就赎你出嚟， 然后就把他们赎出来。 赎你出嚟就要就翻去中国， 然后再把他们遣回中国。 冇钱赎嘅继续坐， 没有钱去赎出来的就继续坐牢。 你知道喺监牢里头真系好惨嘅， 你知道在监牢里面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我哋都去做啲监狱工作，去探佢哋。 因为我们也有做一些监狱的探访工作去看他们。 啊，我哋去探访嘅时候买啲番碱啊、牙刷啊、手巾啊。买啲饼啊，嗰啲咁嘅去探佢哋。 去的时候就买一些日用品、肥皂、毛巾、饼干给他们。 嗰啲肉质咧就睇见乜嘢就攞晒先，攞剩先俾佢哋嘅。 那些玉具拿就把东西都扣起来，然后才把一点点留给他们。 中国人我哋讲过喺监狱度好惨。 所以中国人告诉我们在监狱里面很惨。 佢最惨就系嗰啲一齐困住嗰啲监犯啊，穷凶极恶。 最苦的就是那些跟他们同在窗里面的一些囚犯是从 佢哋巴拿马人嚟噶，佢哋巴拿马人， 他们就是巴拿马的人。 哇，好恶嘅， 非常的凶恶。 佢仲有咧捉住中国人鸡奸嘅中国人， 而且还抓了一些中国人来强奸他们。 男人强奸男人， 男生强奸男生， 一路讲眼泪一路流。 他们一边讲一边流着泪。 我哋中国人到处系中国人， 我们到处都是中国人。 是想找两餐更好的生活， 只是想谋生，过一些好的生活， 想赚多点钱， 想多赚一点钱， 想改善个经济， 想改善一下经济。 我相信个个都是以为，如果我有钱， 每个人都以为只要我有钱， 我的生命就富足了， 我的生活生命就富足了， 我的人生就改善了， 我的人生就改善了， 我人生就富足了， 我的人生就富足了。 所以个个系向钱睇， 所以大家都看钱看。 中国大陆又系咁啊， 中国大陆也是这样， 为咗钱乜嘢都做， 为了钱什么都做。 我有机会喺深圳做培训， 我有机会在深圳来做培训。 嗰啲弟兄姊妹同我讲， 弟兄姊妹跟我说，教会的弟兄姊妹， 马牧师你唔好食臭豆腐啊！ 我说马牧师你千万不要吃臭豆腐。 哇，臭豆腐好食啊！ 我臭豆腐很好吃啊！ 炸到香晒，热辣辣。 炸得很香又热。 加啲甜酱加辣椒酱落去， 甜酱辣酱， 好香嘅。嗰啲臭系香味嚟嘅。 但是臭味是香味来的。 食又唔觉得臭嘅。 吃的时候不觉得臭。 闻咧十条街都闻到。 闻的话十条街以外都闻得到。 佢点解唔好食啊？ 为什么不好吃？ 因为最近佢哋深圳啲报纸嘅记者发现咧，有部分嘅臭豆腐点样整法？你估？ 因为最近报纸报道说，最近有一些臭豆腐哦，是怎么样弄啊？你猜？ 正常嘅臭豆腐咧，就将啲豆腐放落个放落个程度个干瓦程度。 正常的臭豆腐就放在缸里面， 就用啲芥菜切碎佢，切嗰啲芥菜， 切碎一些芥菜。 放落去， 丢进去， 冚埋去， 盖起来， 三日到咧就臭噶啦。 三天左右它就臭了。 咁呢啲菌系有益嘅菌嚟嘅。 这些菌是有益的菌。 咁啊，啲豆腐绿绿地，咁啊攞嚟炸，好好食嘅。 那些豆腐是绿绿的颜色，然后炸起来非常好。 有啲冇良心嘅人点做咧？ 没有良心的人怎么做？ 半夜走去洗手间，滗啲臭嘅嘢出嚟。 半夜跑到厕所挖一些臭的东西出来， 加落豆腐度， 加到豆腐里面。 第二朝早炸俾你食， 早上就炸给你吃， 真噶喎、 真的。 嗰啲狗仔队嘅记者，狗仔队系跟住佢哋拍晒、影晒相嘅。 那些记者、狗仔队跟着他们拍了一些的照片。 你敢唔敢食臭豆腐啊？ 你敢臭豆腐吗？ 真系臭豆腐， 真的是臭豆腐。 为咗钱乜都够胆， 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做。 杀头的生意都有人敢做， 连要杀头的生意也要做， 明知枪毙的那些事都去做， 明知要枪毙的事情也要去做， 因为个个都想来钱， 因为大家都想要钱， 以为发了达， 以为发财了， 我人生就丰富了， 我的人生就丰富， 我就富足了， 我就富足了， 我的生命就丰富， 我的生命就富足了。 错了， 错的。 其实耶稣来他说给我们丰盛的人生，不是丰足的人富足的人生。 耶稣说给我们丰盛的人生，不是富足的人生。 你搞清楚丰盛的人生和丰富的人生不同。 你要搞清楚丰盛的人生跟丰富的人生不一样。 丰富的人生呢？ 丰富的人生， 是讲肉体方面的， 讲到肉体的， 好好享受， 好好的享受， 吃得好， 吃得好， 穿得好， 穿得好， 睡得好， 睡得好， 住得好， 住得好， 开啊开啲名贵嘅房车， 开是名贵的轿车， 请埋司机， 还有司机 啊，可以唔使做，有得食， 不用做就有饭吃了。 呢啲系富足嘅人生， 那是富足的人生， 丰富嘅人生， 丰富的人生。 其实我哋今日丰富嘅人生，我哋比起以前嘅人真系好丰富噶。 其实我们今天人比起以前就已经非常的丰富了。 你睇我哋喺美国可以食到啊岭南嘅荔枝系咪？ 但我们在美国能够吃到岭南的荔枝， 哎、你知道吗？九毫九纸磅嘅荔枝。 多伦多99仙一磅的荔枝 啊，泰国嚟嘅， 泰国来的。 啲龙眼又系九毫九纸磅嘅， 龙眼也是99仙一磅。 飞机运到， 飞机运过来的。 女送嘅芒果， 女送的芒果， 个半人钱一个咋， 一块半一个， 真系女送香芒嚟嘅， 真的是女送， 好容易食得到， 很容易吃到这些东西。 你知唔知啊？以前啊，皇帝要食荔枝啊。要几只千里马快马加鞭咁样由广州啊，其实送去北京啊。 你知道以前的皇帝，他们要吃荔枝的话，要一些千里马从广州运到北京的。 去到都变成黄色嘅，唔系红色嘅啦。 去到的话， 变咗咖啡色嘅啦。 去到都红色都变成咖啡色了。 啊，佢哋冇冷气喎，以前。 他们以前没有冷气。 啊，杨贵妃叹点样叹冷气，你知唔知啊？ 杨贵妃怎么样享受冷气呢？ 啊。佢喺冬天嘅时候储定啲冰， 啊冬天嘅时候把冰存起来， 啊夏天仲未用晒， 夏天嘅时候还没有 用 完，用 个盘载住佢， 用盘子装， 攞把扇去泼嗰啲冷气， 把那 冷气开放， 冷气开放， 攞把扇泼嘅冷气开放， 扇子这样扇， 以前咁辛苦嘅人生会好辛苦噶， 以前人的生活可能是很辛苦的。 今日我哋几舒服啊！ 今天我们都享受， 乜嘢都电气化， 什么都电气化， 一揿个掣乜都搞掂， 一按按钮就可以了， 乜？啲嘢享受都有， 什么享受都有。 但今日嘅人系咪快乐过以前嘅人呢？ 你今天人比以前的人快乐吗？ 我哋发觉唔系。 我发现不是的。 以前啲人简单啲，快乐啲。 以前的人比较简单，比较快乐。 以前啲人冇咁丰富。 以前的人没有那么丰富。 但系佢哋快乐啲喎。 所以他们比较快乐。 所以一个人啊，嗰、那个嘅人生嘅丰盛唔系在乎物质。或者生活的丰富， 所以人的丰盛不在乎物质的丰富。 如果是这样的话，有钱佬当然成日笑的，四万这样的面。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有钱人就常常张着嘴巴在笑。哦， 不是的， 不然的， 忧愁的人一定是穷人，是不是？ 忧愁的人一定是穷人吗？ 不是的， 那不一定。 我们发觉有钱的人可能越有钱越睡不着觉， 我们发现越有钱人可能越睡不着， 是不是？他的血压跟着股票的指数来升和降的， 他们血压跟着股票的升降来起伏， 睡不着觉的， 睡不着的。 你知不知道北美洲最畅销的药是什么？ 你知道北美最畅销的药是什么吗？ 是镇静剂， 就是镇静剂， 安眠药， 安眠药 最畅销， 最畅销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翻出来，你读药剂，你这个城市那些药剂好，很多人读的好， 所以 这个城市很多人在读这个药剂。 如果你发明一种药安眠药，一吃就睡，睡醒就很爽的，我没有后遗症，口又不干又不苦的，你实发达了。 所以如果你能够发明一个药，能够让人 晚上可以很好的睡，早上起来没有副作用，口不会干，不会苦的， 多数镇静剂都不行的， 你就发财了。 多数吃完的口都干的， 很多的镇静剂吃完以后嘴巴都会干干 的 会苦的。 有啲人食完头痛， 人吃完以后头痛， 瞓醒好似冇瞓咁， 睡醒又好像没有睡一样。 但佢唔食又唔瞓得啊！ 他不吃也睡不着， 太多压力， 压力太大了。 今日嘅人好多人有钱噶，其实 今天很多人其实很有钱， 但系你问佢，你系生命系咪丰盛呢？ 如果你问他，你生命丰盛吗？ 佢一定话唔系， 他一定说不是。 我好多问题， 我有很多问题。 很多没答案， 很多没有答案的， 很无奈， 很无奈， 我在挣扎， 我在挣扎， 很多事情不是钱解决得的， 很多事情钱解决不了， 我跟太太的感情， 我跟太太的感情 出现问题， 出现问题了， 我管教儿女， 我管教儿女 出现问题， 出现问题了， 我对自己我没办法接受我自己， 我自己也不能够接受自己， 我同人际的问题，很大的人际的问题， 有很大的人际的关系的问题， 我发觉我自己那个精神健康 有危机， 我发现自己的健康精神 健康有危机。 很多人会同你分享， 很多人可能会这样跟你分享。 如果他诚实的告诉你听， 如果他诚实的告诉你的话， 他的人生不丰盛， 他的人生不丰盛。 丰盛的生命不是讲物质，讲肉体的那个的享受。 丰盛的生命不是讲物质肉体的享受。 耶稣讲过丰盛的人生， 耶稣说到丰盛的人生 是讲灵魂的方面， 是讲到灵魂那方面， 是讲属灵的方面， 是讲到属灵的， 不是讲肉体的方面， 不是讲肉体那一面。 讲肉体方面很容易， 讲肉体那边很简单。 今天个个都 在北美洲，老实说搵食容易，发达就困难。 在北美的话，赚钱容易，发财难。 搵食不是赚钱，即是搵两餐， 只糊口的话容易， 是啦，糊口就容易， 糊口容易，发财难。 在加拿大特别艰难大， 加拿大，加拿大就是艰难大， 艰难大，左手来右手去的， 左手来右手去， 储不到钱的， 存不到钱的。 加拿大是万税国家，我哋话 加拿大，我们说是万税国家， 好多税嘅， 很多的税， 一蚊要俾六毫七子税， 一块钱要给六十七仙的税， 嗰啲会计师同我哋计出嚟嘅， 那些会计师跟我们算出 来的，好多税， 很多的税， 你赚一蚊有六毫七子系俾咗税， 你赚一块钱六毛七要付税， 搵两餐唔难， 糊口不容易不难， 但系要发达好难， 要发财很难。 反而呢，有人话喺香港就搵食艰难，发达容易。 反而有人说在香港糊口困难，可是发财容易。 好多机会， 很多机会。 如果你话搞掂两餐，我哋富足，我哋人生就丰盛啦，咁就今日个个都有丰盛人生。 如果你说能够糊口，能够赚到两餐，能这样就是丰盛人生的话，那大家都是这样的。 我哋知道唔系， 可是我们知道不是。 因为丰盛嘅人生， 因为丰盛嘅人生 系属灵嘅， 是属灵的， 系我哋人生面对各种嘅困难挑战，但系里头仍然有平安。 是我们人生面对各种的困难挑战，我们心里仍然有平安。 因为我哋有一个好清楚嘅信念， 因为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信念， 好强烈嘅信念， 很强烈的信念。 呢种嘅信念唔系精神嘅倚靠寄托， 这种的信念不是精神的寄托， 系我哋嘅生命同嗰位创造者发生咗正常嘅关系， 乃是我们的生命跟那创造者发生的正常的关系。 我知道每一件事，如果唔系佢许可，唔会临到我哋。 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若不他没有许可，不能够临到我们。 我哋信得过佢嘅恩典够我哋使用， 我们信得过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我哋知道佢嘅同在唔会减去， 我们知道他的同在不会减去。 咁事实系嘅， 事实是这样的。 所以能够笑于暴风， 所以能够笑于暴风， 能够屹立喺困难嘅当中， 屹立在困难当中， 喺黑夜嘅当中仍可以唱歌， 在黑夜当中仍能够歌唱。 呢啲系丰盛嘅人生， 这就是丰盛嘅人生。 丰盛嘅人生唔系软弱嘅人嘅寄托， 丰盛嘅人生不是软弱人的寄托， 信有一个神啦。 你信有一个神吧， 等你有人生寄托， 他让你能够有人生寄托。 不是这样的， 我们好像一架船， 我们像一艘船， 我们将我们的锚是勾在那个稳妥的地方， 我们把我们的锚勾在那稳妥的地方， 就是耶稣基督， 那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真神， 这是真实的， 是可靠的， 是可靠的， 是信得过的， 是信得过的。 他真的曾经在人类的历史出现过的， 他真的在人类的历史出现过。 不是信就有，不信就没有的， 不是信则有，不信则无， 不是心理作用的， 不是心理作用。 宗教不是软弱的人的依靠， 宗教不是软弱人的依靠， 宗教不是人民的鸦片烟， 宗教不是人民的鸦片， 宗教乃是那位神在人类的历史出现， 宗教乃是那位神在人类的历史出现了， 讲给我们听， 讲给我们听， 他爱我们， 他爱我们， 他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可以去到他那里， 他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可以到他那里， 这条是一条蒙福的路， 这是蒙福的路， 是借着这条路， 只有借着这条路， 罪得赦免， 罪得赦免， 能够同神和好， 能够与神和好， 神将那个永远的生命赐过给我们， 神将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 得着这个丰盛的人生， 得着这个丰盛的人生， 呢种嘅生命， 这种的生命 系耶稣应许我哋嘅生命。 耶稣应许我们的生命。 今日好多人唔明白， 今天很多人不明白， 以为 丰富的生命就是丰盛的人生， 以为丰富的 生命就是丰盛的人生， 所以猛地在那里搲，在那里拿，在那里抢， 所以一直在抓在抢。 但结果的 结果呢， 空虚， 空虚的， 物质丰富， 物质丰富， 但里头空虚， 可是里头空虚。 有一个的士司机， 有一个计程车的司机， 他一直一日食晏昼， 有一天他在吃中午的时候， 你知的士司机最惨咧就系、是、啊开紧车去洗手间又唔得闲，食嘢又唔得闲。 计程车司机最苦的就是厕所，去上厕所又不行，吃饭都没时间。 我教会有个弟兄系做的士嘅， 我的教会是有个人是开计程车的。 啊，佢话最惨， 他说很辛苦， 佢有时想去洗手间。你都冇地方停架车，都唔知去边度。 有时候想去上个厕所，都不知道停在哪里。 唯有死忍咯，忍咯，百忍成金咯。 只能够忍啊忍啊，百忍成金。 佢好辛苦， 很辛苦的。 佢仲要食晏昼又系， 他吃午饭也是一样。 你分秒必争噶嘛？ 分秒必争。 咁啊，好多时候就系一路开车一路食。 很多时候就一面开车一面吃， 一路用手捏嚟食啊， 一面手就拨来吃。 咁呢个司机呢，佢一食完晏昼， 这个计程车司机有一天他吃完中午了， 就将啲香蕉皮啊。 就把香蕉皮 啊食剩嗰啲嘢啊， 吃剩的东西 就包埋佢， 就包包起来， 放落个纸袋度， 放在纸袋里面， 谂住行过啲垃圾箱、垃圾桶抌佢落去啦。 想说如果经过垃圾桶就把它丢进去， 咁但系未曾见到垃圾桶， 可是没有找到垃圾桶， 唯有将嗰包垃圾咧啊放喺后边嘅座位先， 就只有把那个垃圾暂时放在后面的座位。 啊咁啱有个女人上啊要叫的士， 啊正好有一个女生经过来叫这个计程车， 佢停车俾佢上车， 她停下来接她了。 坐的士梗系坐后边嘅喎。 坐计程车通常都坐后面嘛。 唔知点解都冇人坐前边。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坐前面的。 咁咪坐后边。 他就坐到后面。 佢一睇， 然后那个女的去看， 哇！呢度有个纸袋。 诶，这里有纸袋。 梗系上一个人坐的士嗰人留低。 一定是刚刚前面有人坐计程车留下来的。 哇！佢好开心。 他就很开心哦。 又惊死俾个的士司机睇见。 然后又怕说给这计程车司机看到。 佢就偷偷地慢慢慢慢。不动声色将个纸袋咧啊，慢慢慢慢攞过嚟， 所以他就慢慢慢慢不动声色，然后就把它拿过来， 拉开自己嘅手袋， 把他自己的皮带拉开， 慢慢慢慢将嗰包垃圾啊，慢慢塞落自己嘅手袋， 慢慢慢慢把那个垃圾塞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去。 那个司机喺倒后镜睇见， 那个司机在倒后镜来看到， 唔好意思出声， 不好意思说话。 睇住个女人鬼鬼祟祟，慢慢慢慢将包垃圾塞咗嚟自己嘅手袋。 看着那个女人鬼鬼祟祟的把这个垃圾塞到她自己。 哎呀，佢以为得二手啦。哎呀， 他以为是得手啦。 而家唔知攞到啲乜嘢。 不知道得到什么。 佢翻去睇见，真系啼笑皆非，我相信。 回去。每次看到他也觉得啼笑皆非。 系啊，嗰啲司机又好笑，嗰个女人都好笑啊！你 即系司机好笑，那个女人也非常好笑。 我哋人系咁样，好多时候我哋以为喺呢个世界搏命搲啊，搏命攞啊，以为啊人生最重要就系呢啲嘢。 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常常到处抓，到处抓，以为人生最重要就系这些事情。 到头来，发觉系空嘅， 发现原来是空的。 有一个人喺。钢铁厂做， 有个人在钢铁厂里面做工作。 啊，嗰啲钢铁厂你知道啊，烧红啲煮溶啲铁，然后咧压用啲啊机咧压成啲铁板或者铁枝。 他们就用烈火把一些铁把它烧融，然后用很大的压力压成。 如果你嚟多伦多，你经过有一条桥，有个 Sky Bridge 啦，那个城市叫 Hamilton。嗰度有一间啊钢铁厂叫做 Stelco， 好出名嘅。 如果你们来多伦多的话，你会经过有个地方叫 Stelco。 Stelco 是一个钢铁炼钢厂，非常有名的。 啊，好出名嘅一个炼钢嘅啊钢铁厂。 很有名的炼铁的。 佢喺钢铁厂做， 他在这个炼铁厂里面工作。 一日唔小心， 有一天不小心 失足跌咗落去， 他。掉了下去， 跌落一块烧红嘅铁板度， 掉在一块烧红嘅铁板上面， 压紧嘅烧红嘅铁板， 正好在压被压的一个烧红的铁板， 跌咗铁板烧咗边啊， 被铁板烧了， 哎呀，打 大家搏命去救佢，将佢拉出嚟。 大家拼命地把他去救他，把他拉出来。 啊，有啲人去攞药箱， 有人去拿药， 有啲人话去快啲讲俾厂长听， 有人就赶快去报告给厂长听。 有啲人话你屋企电话几多号？我叫你老，我帮你打电话叫你老婆嚟。 你电话只要我叫你的太太来。 有啲咁提议，有啲咁提议。 有很多人有许多的提议， 但呢个跌伤咗个呢个人，佢讲咩咧？ 所以这个受伤人说什么呢？ 他乜嘢都唔紧要。 他说什么事情都不重要。 有冇人讲俾我听？ 有没有人告诉我？ 如果我死咗之后， 如果我死了以后， 我可以去边度？ 我可以去哪里？ 一个，他问一个好严肃嘅问题。 他问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因为他知道自己可能面对这个死亡， 因为他知道自己可能面对这个死亡， 他没准备好， 他还没有准备好， 他不知去边度， 他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问， 所以他问， 你哋唔好嘈， 你们不要吵， 我而家想知道， 我想知道， 有冇人讲俾我听， 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如果我死咗， 如果我死了， 去边度， 去哪里？ 今日好少人。 今天很少人 想到跟自己切身最有关系的这个问题， 想到对自己最切身的问题。 我们以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永恒的， 我们以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是永恒的， 我们以为自己是 Superman 永远的永恒的， 我们 会享受这个世界的， 我们以为自己是超人，可以永恒的永远享受这个世界。 其实不是， 其实不然， 我们人没有办法胜过这个死亡， 我们人无法胜过死亡， 所以我们永远得不到丰盛的生命， 所以我们永远无法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 除非你认识这位神， 除非你认识这位神， 你就对死亡有正确的认识， 这样你才会对死亡有正确的认知， 你就知道自己有永生， 你才知道自己有永生， 因为神将这个永远的生命赐给你， 原来神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你， 你就不惧怕死亡， 你就不惧怕死亡， 你就对人生有把握， 你就对人生有把握。 否则的话， 否则 你的人生怎会有丰盛？ 你的人生怎么会丰盛呢？ 还有， 还有 一般的人以为人生最重要就是丰富，不是丰盛。 一般的人都以为人生只需要富足，不需要丰盛。 但你发觉人好得意嘅， 俾你发现很有趣的， 越有咧就越想有。 人越有的话，就越想有。 你记唔记得？ 你记得吗？ 你以前穷嘅时候， 以前穷的时候， 银行有1000蚊，你好开心噶。 银行有存款1000块，你就很高兴啦。 你而家有100000蚊，你都唔开心。 你有100000块，你也不高兴。 你都觉得未够。 你还觉得不够， 系咪啊？ 是吗？ 你啊，出嚟做嘢， 你出来做事了。 啊！每个月储到200蚊，好开心啦！ 每个月存到200块就很高兴咯。 你而家每个月可以储500， 每个月你现在能够存500， 觉得唔够， 你还觉得不够？ 因为你仲有好多嘢想买， 因为你还有很多事情想要买。 人就咁里头好难满足， 人里面里头就是这样，很难去满足。 有一个法国嘅天才物理学家， 有一个法国天才物理学家， 佢嘅名叫 Pascal， 他名字叫做 Pascal。 以前我哋多伦多有间五金铺叫 Pascal 嘅。 以前我们多伦多有个店，就是叫做 Pascal， 好容易记啊，所以 很容易记的。 呢位 Pascal 物理学家咧， 这个 Pascal 的物理学家， 佢系位敬畏神嘅人。 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 佢话咧，我哋天父造我哋嘅时候咧， 他说天父造我们的时候， 系将一个空间放喺我哋嘅心里头。 他把一个空间放在我们心里面。 佢话世界上面所有嘅嘢都冇办法填满呢个空间嘅。 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无法能够填满这个空间， 只有神自己能够填满嘅。 只有神自己能够填满它。 佢话我哋嘅心咧系椭圆形噶嘛？ 他说我们的心是椭圆的， 地球系圆嘅， 地球是圆的， 所以将全世界放入去咧， 所以把全世界放进去， 仲有啲咁嘅位系咪？ 还有一些空间， 永远都唔满足嘅， 永远都不会满足的。 有人问美国的石油大王， 有人就问一个美国的石油大王 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 好有钱， 很有钱的。 在纽约有个广场叫洛克菲勒广场， 纽约就有一个叫洛克菲勒广场， 好有钱， 他非常有钱。 有人问他， 有人就问他， 洛克菲勒先生， 洛克菲勒先生， 你这么有钱， 说你那么有钱， 你还想赚多少？ 你还想要赚多少啊？ 你估佢点答咧？ 你说他，你猜他怎么样说呢？ 佢 just a little bit more。 他是说 再多一点。 Just a little bit more 够了， 就是再多一点就够了。 佢永远都唔够，再多啲咁就得，再多啲，再多啲，再多啲，再多啲， 永远都不够。他说再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 人生嘅当然， 人生就是这样啦。 嗰个欲望永无止息嘅， 欲望是永无止息的。 一个古仔嘅，俾我哋一个好大嘅教训啊！ 有一个故事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教训。 佢系故事嚟嘅啫， 这是一个故事来的。 佢有一日咧。 有一天 有个天使， 有个天使 就入到一条村度， 走进到一条村庄里面。 个村庄里头呢有一个穷人，有一个有钱佬。 村庄里面有一个穷人，一个有钱的人。 个天使就去拍有钱佬个门口， 有钱人。那天使就拍了有钱人的门了。 那个有钱佬的太太就来开门。 有钱人的太太他就出来开门。 你问哪个？ 他说你找谁啊？ 哦，个天使话我系路过嘅。 他说天使说我是路过的。 而家天色晚啦， 然后天已经晚了。 我借宿一朝得唔得啊？喺贵府上 边，在你的家中借住一晚。 嗰、那个有钱老婆从头到尾望下佢，都唔系好有钱嘅。 那位太太看看他，哦，好像不是很有钱的人。 对唔住，我哋冇地方啊。 对不起，我们没有地方。 你去对面啦， 你去对面吧。 就指佢对面个穷人嘅屋企， 然后就指他去一个穷人的那个家， 咁啊，砰咁闩埋门， 然后门就关上来了。 嗰个天使走去对面喎，真系。 天使就这样走过去对面啦。 对面间屋烂破破烂烂， 然后对面的房子非常破烂， 拍门 就拍门啦。 啊，那个主人出嚟，穷人啊，好穷，着到好拉衫。 那个很穷的主人就出来开门。 你问边个啊？ 他说你找谁啊？ 讲我过路。 他说我是路过的。 天色晚了， 天色已经晚了。 可唔可以借宿一次？ 可唔可以借住一个晚上呢？ 嗰个人，嘿，冇所谓， 入嚟入嚟，请进吧，请进。 不过我哋嗱冇咩可以招呼你喎、 可是我们没有很多东西可以招呼你， 只有啲瓜菜， 只能够 你嫌弃啦，你就住一晚啦。 不嫌弃的，嫌弃的话就住一个晚上。 好热诚招呼佢， 即系很热诚的去招待他。 咁就瞓食饱瞓觉咯， 然后吃饱就睡啦。 一宿无夜无话啦， 一夜 就系咁样噶啦。 小说就这样说了，一夜无话。 一宿无话，朝早起身， 早上就起来了。 个天使起身要走啦， 天使起来要走啦。 佢话。你真系好心。 他说你心肠真好， 接待呢啲过路嘅人， 接待这些过路的人。 佢我系天使嚟， 我是天使来的。 我准你求三样嘢， 我允许你求三件事情。 你求乜嘢都俾你， 你求什么我都给你。 啊，呢、这个好开心，原来接待咗天使喎、 他很高兴啦、原来他接待了天使。 佢话我冇咩好求。 他说我没有什么， 我呢间屋成日都漏水。 我这个房子常常漏水。 如果有间唔漏水嘅屋，我好开心啦。 如果有个房子不漏水，我就很高兴啦。 咁啊，结果吓佢间屋变咗唔漏水，靓晒。 然后突然一变，房子变得很漂亮。 我哋两个咧年纪老啦。 他说我们两个人年纪老了。 最重要嘅系有健康啫。 最重要是需要有健康。 能够继续工作。 能够继续工作。继续生活。 真系有健康。 他就求健康。 佢第三， 那第三呢？ 佢话做人咧有好多困难。 他说 做人很多的困难。 他说呢，求你给我们一个知足的心，我们时常喜乐就得了。 他说你求你给我们一个知足的心，常常喜乐就可以了。 你我给你，你永远都喜乐。 那天使就给 他你永远都喜乐。 这个穷人问、求这三样东西很有智慧、 所以这个穷人求这三件事情非常有智慧。 那么天使走了。 那天使就走了。 那个人应该有钱一开门，哇，点解佢间屋靓咗咁多噶？ 那有钱人一开门，诶，怎么看到对面房子怎么突然变漂亮？ 我的烂屋而家变咗湿到噶。 原来是破的房子。 即刻问咗咩事啊？点解会一夜之间你间屋变咗咁噶？ 就马上问那个人说，为什么一夜之间变成这个样子？ 嗰个穷人就话， 那穷人就说， 佢话哎呀，原来今晚我哋接待咗天使啊！ 原来昨天晚上我们接待了天使。 讲俾佢听， 就告诉了他。 哦，佢有钱佬翻嚟就闹老婆。 那有钱人就跑回去骂他的太太。 喂，你赶走佢，你知唔知个天使？ 怎么居然把他赶走？那是天使来的。 我老婆，佢老婆话唔闹咁多冇用啦，你不如快啲骑马赶上去啦。 他说，他老婆就说：，哎，不要再骂了，马上骑马去赶上去。 赶上去嗰个天使， 赶上去追那个天使。 啊，叫佢俾你叫佢一样求三样嘢。 你一样向他求三件事情。 结果佢快啲上马。 然后他就马上跳上马。 哎、追到个天使。 然后追上那个天使。 佢同我天使讲， 那就跟天使说， 我天使啊， 他天使 啊，琴日咧， 昨天晚上 啊。 我哋好唔得闲啊！ 我们非常忙。 我老婆系唔系几舒服？ 我太太也不舒服。 我又唔系几舒服。 我也不舒服。 所以冇招呼你。 所以没有招待你。 真系唔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了。 啊，而家补翻数。 现在来补偿。 今日我好啲啦。 今天晚上今天好一点了。请 你 来 我哋屋企住啦。 来我们家住一个晚上。 佢天使话：我唔需要啦。 个天使说：不需要了。 咁样你俾佢求三个愿望，都俾我三个愿望啦。 我说：那你给那个人三个愿望，那你也给我三个愿望吧。 个天使好啦。 我说好。 既然你唔舒服， 啊，自然你不舒服， 唔方便接待我， 不方便接待我， 我都俾你求三个愿望。 我也给你求三个愿望吧。 你求三样嘢， 你可以求三件事情。 你求亲都俾你啦。 你求什么都给你。 啊，佢开心啊，天使走咗啦。 他就很高兴，天使就走了。 佢又啊。骑马翻屋企啦， 他就骑马回家。 谁不知咧，一路谂求咩好咧？ 他心里就一直在想，到底要求什么？ 如果俾你求三个愿望，你求咩啊？ 如果你求三个愿望，你求什么呢？ 你求咩啊？ 你会求什么呢？ 求绿卡 ，Visa 变做绿卡好唔好啊？ 天真变成绿卡，好不好？ 求唔使考试攞到个 PhD 好唔好啊？ 求一个不用考试就能够拿到博士学位。 求一个吓，有颜如玉好唔好啊？ 求一个颜如玉好不好？ 白马王子好唔好啊？ 求一个白马王子好不好？ 或者求好多，我哋都可能各个唔同嘅求。 或者大家就有很多不同的。 这个财主企喺马度咧，一路谂求咩好咧？ 这个财主一直在骑马，一直想到底要求什么？ 慢慢啊，嗰条马缰嗰条绳松咗啦。 后来那个马缰， 你知唔知啊？甩咗手，松松地。 马缰那条绳子松掉，然后。从手里面掉下， 你骑马一定要拉紧个马缰啊！ 你骑马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马缰拉稳。 挂住谂啫，求咩咧？松咗手， 一直想一直想，居然松掉了。 只马就喺度跳， 那马都一直跳一直跳。 佢结果就点？ 结果怎么样？ 就开声闹只马，你只死马， 他就骂 巴不得你个头、你个颈断咗落嚟。 你这个死马，巴不得你的头、你的脖子断下来。 佢一讲完只马死咗，个头断咗。 一讲完，那个马的头就断了。 第一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第一个 愿望。 哎呀，好后悔， 真的很后悔啦。 你知孤寒财主， 你知道那个 只马死咗，个马鞍梗要攞翻啦，咩名啊？ 这个吝啬的财主，你知道吗？他马死了，可是那马鞍也要拿回来， 解翻个马鞍出嚟，解翻条缰绳出嚟， 所以把那个马鞍跟缰绳都拿下来。 咁就将个马鞍孭喺背脊， 然后马鞍挂在自己的背上， 手啊撑住嗰把绳， 手呢也把那个绳子牵在手上。 天气好热啊， 天气很热哦， 又晒喎。 太阳又猛， 咁啊，一路行一路流汗。 他一面走一面流汗。 啊，佢谂下最衰都系个老婆。 就心里想，最差劲就是我老婆啦。 晚又唔接待天使。 昨天就不接待天使。 今日啊叫我去。 今天又叫我去。 又唔一齐嚟。 又不一起来。 啊，佢就屋企风凉水冷。 他在家里就享受。 我就孭住呢个马鞍。 我就背着这个马鞍。 佢就讲就，叫呢个女人。如果他坐在马鞍上永远不下来，他就知命了。 如果他坐在马鞍上上面上永远下不了来，他就惨了。 又讲了出来， 他就这样随口说了出来。 他老婆出来，结果个马鞍飞了回家，他老婆坐在马鞍上没办法下来。 结果那个马鞍就从他身上就飞回去家，然后就让他太太坐在那个马鞍上，然后他就下不来， 他猛叫，哎呀，救命！ 太太就一直叫，他不能够下来。 啊，个财主翻去之后，一定要老婆坐马鞍就落唔到嚟。 财主回去以后，看到太太坐在马鞍上面，下不了来，下不来。 只有用第三个愿望叫个老婆落翻嚟。 只能够用第三个愿望，让他太太从马鞍上面下来。 呢个故仔嚟嘅啫。 这只是故事而已。 即讲俾我哋人心不足蛇吞象。 是讲到人心不足蛇吞象， 又讲俾你听，人嘅欲望周时带俾我哋嘅空虚。 讲到人的欲望常常带给我们的只有空虚。 人生点解唔丰盛呢？ 人生到底为什么不丰盛呢？ 因为人冇办法胜过罪嘅辖制。 因为人不能够胜过罪的辖制。 人犯罪， 人犯了罪， 佢自己嘅心知嘅。 他心里面知道的， 呢啲嘢系唔好嘅， 这些事情不好的。 哎呀，神中意嘅， 神不喜欢的， 人唔中意， 人不喜欢的， 唔讲得俾人听， 不能够告诉别人的， 唔见得光， 不能够见光的， 系咪啊？其实人犯罪起初个个都有咁嘅心嘅，个个都咁谂嘅。 其实起初每个人犯罪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想法，都这样想的。 不过犯耐咗啦，良心就麻木。 可是犯罪久了，良心就麻木，就不觉得了。 起初的时候， 个 个人都觉得不好意思的， 每一个人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个个人的良心都觉得不舒服的， 大家良心都觉得不舒服， 都好怕被人知道的， 都很怕让人知道。 但慢慢， 可是慢慢的， 良心好像热铁落惯了一样，没感觉， 好像热铁落惯了，渐渐没有感觉。 在心理学上面讲呢，佢系我哋良心，有时你唔理会佢咧，佢有进入一个新嘅 stage 叫做良心瞓咗觉。 在心理学上面这样说，你的良心，如果你没有管它的话，它久了好像良心睡着了。 佢瞓咗。 它已经睡着了。 所以闹人冇良心唔啱噶， 所以 良心系一定有，不过瞓咗啫。 如果你骂人家没有良心不对的，应该说他良心睡着了。 你应该闹人，你嘅良心瞓咗啦。 我说你的良心睡着了。 你真系冇良心嘅，难 说你没良心。 个个人都有良心， 每个人都有良心， 不过良心功用冇咗。 只是良心的功用没有了。 我哋人冇办法胜过罪嗰个辖制。 我们人不能够胜过罪的辖制。 冇人生落嚟立志犯罪嘅， 没有人一生下来就立志要犯罪。 冇人生落嚟立志做坏人嘅， 没有人生下来要立志做坏人。 冇噶， 没有啦。 个个都系想立志做好人。 每一个人都想要做好人。 不过立志由得你， 可是立志由得你。 圣经话行出来由不得， 圣经说行出来由不得你。 因为我们人软弱，我们已经被圈在罪里头， 我们已经被圈在罪里面， 还有周围这个罪恶的世界很多试探，很多引诱， 而且这个罪恶的世界很多的引诱，很多的试探。 我们没办法胜过罪， 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个罪。 有个年轻人他说你们信耶稣为什么那么霸道呢？ 他说你们信耶稣为什么那么霸道？ 一定要我们承认罪人才可以信的呢？ 一定要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才可以信吗？ 不是罪人信不信耶稣？ 不是罪人能够信耶稣吗？ 我说当然可以。 我说当然可以啊。 但这个世界没有不是罪人。 可是这个世界没有不是罪人的。 他说我没有罪。 我说我没有罪。 我就跟他聊了。 那我就跟他聊了。 说你有没有说过大话呢？ 说你有没有说过谎啊？ 他不立刻答， 他没有马上回答。 他没有，当然有，个个都讲的啦。 当然有啊，每一个人都说啊。 个个讲不等于是啱的，啱的。 大家都说不代表是对的。 我不要问他， 那我就再问他。 他廿几岁？ 他二十几岁。 你有没有上过色情网页？ 你有没有上过色情网页？ 老实讲俾我听。 老实的告诉我。 他望住我。 他看着我。 个个都上噶啦， 大家都上啊！ 个个上唔等赢啦。 大家都上不代表是对的。 我话你个脑， 个脑袋 有冇识讲？有冇谂过色情嘅嘢？ 有没有想过色情的事情？ 个男仔，男仔嚟。 那是一个男的。 个男人都系咁噶啦， 每个男人都是这样啊。 个个男人唔等于系啱。 每个男人都这样，可是不代表是对的。 我再问他， 我再问他， 有没有发过脾气？ 有没有发过脾气啊？ 他即刻答， 他马上回答， 他梗有啦， 当然有啊。 他嬲佢咪发脾气咯， 生气就发脾气啦。 唔啊，条气唔顺咪发脾气咯。 我的气不顺啊，就发脾气啊。 条气唔顺即系啊，唔公平觉得， 觉得不公平，就看不过眼就生气啊。 呢啲都系罪， 这些都是罪。 你唔好以为犯咗啊。美国的法律才是罪， 你不要以为犯了美国的法律 才是罪。 神是监察人心， 神是监察人心的， 神看那个罪不是你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就是罪。 神看那个罪不是只是说你看到你做了不该做的事。 原来罪那个定义在圣经里面是射箭射不中那个的，射不中那个红心。 圣经里面罪的定义就是当你好像你在射箭没有射到那个红心， 应该射的你不射， 应该射的你没有射到， 应该射的你都个窿落去， 不应该射的你就打过去。 意思就是说那些不应该做的你做了， 就是那些不应该做的你是做了， 应该做的你没做， 应该做的你没做， 这些都是罪， 这些都是罪。 那很简单，应该做的， 那很简单的，比方说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原来我们当中有一些是留学生， 我们当中有一些是留学生。 你应该几耐打一次电话翻屋企？ 你应该多久打一次电话回家？ 除咗攞钱打电话翻， 除了要钱的话， 你打过几多次？ 你打过几次电话回家？ 真心问爸爸妈妈， 真心的跟你爸妈问安。 好多时候我哋冇。 好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 你话你孝顺父母？ 你说你孝顺父母？ 你点样孝顺？ 你怎么样孝顺呢？ 应该做嘅你有冇做？ 应该做的你有没有做呢？ 系咪？有时阿妈生日都唔记得啦，只记得个女朋友嘅啫。 有的时候你母亲生日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女朋友生日。 好多人系咁， 我们人都是这样。 好多应该做嘅我哋冇做， 很多应该做的都没有做。 应该读好你嘅书噶。 我们读书应该把书读好。 有好多时候我哋读唔好， 很多时候书没读好， 反而想办法出猫， 想办法去作弊， 想办法抄功课， 想办法去抄杂别人的功课， 到时走堂， 常常翘课， 系咪啊？成日走堂啊！我哋中国人好多， 我们中国人常翘课的，是吗？ 你话呢啲系咪罪啊？ 你说这些都是罪吗？ 你话老师都冇罚我， 你说老师都没有罚我， 老师也捉我唔到， 老师也抓不到我。 但你自己知， 可是你知道的， 呢啲系不名誉嘅， 这是 不名誉的， 不名誉的， 呢啲系唔好嘅， 这就是不好的。 神嘅要求应该做嘅，你唔做都系罪。 神要求的。你没有做，这也是罪。 而且神睇嘅唔系净系行为， 而且神看的不只是行为， 系你里头嘅意念， 乃是你心里面的意念。 神都睇， 神都看。 我哋每一个人喺神面前都系罪人， 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 我哋冇办法胜过罪嘅吓嗰个嘅辖制， 我们无法胜过罪的辖制。 我哋冇办法， 没有办法。 但感谢神。 可是感谢神， 只有耶稣基督， 只有耶稣基督。 世界上面咁多个宗教， 世界上面那么多的宗教， 只有基督教， 只有基督教 解决人类社会、人类个人本身嗰个最基本嘅问题， 解决人类社会个人最重要的问题， 系罪嘅问题， 就是罪的问题。 好多人以为宗教都系劝人为善嘅， 很多人以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 宗教都系导人向善嘅， 宗教都是导人向善。 讲俾你听， 我告诉你， 基督教唔系， 基督教不是。 基督教不是只是导你向善， 基督教不只导你向 善。基督教说你是一个罪人， 基督教说你是一个罪人， 你没办法靠自己来到去行善， 你没有办法靠自己去行善， 你立志不犯罪，但你没办法做得出来， 你立志不要犯罪，可是你做不出来， 除非你有一个新的生命， 除非你有新的生命， 信耶稣， 信耶稣， 神给你一个新的生命， 神给你一个新的生命， 信耶稣， 信耶稣， 你以前犯嘅罪， 以前犯的罪， 因为耶稣喺十字架上代你死，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代你死， 神就当耶稣嘅死， 神就当耶稣的死， 系你嘅死， 就是你的死， 神可以赦免你嘅罪， 神可以赦免你的罪， 耶稣唔单止为我哋死， 耶稣不只为我们死， 仲从死里头复活， 而且从死里面复活， 证明佢系神嘅儿子， 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俾你可以信佢做信嘅凭据。 所以给你能够做信的凭据。 世界上面咁多个宗教， 世界上面那么多宗教， 有边个教主话爱你为你死嘅？ 有哪一个教主说爱你为你死啊？ 边个宗教嘅教主死咗系复活嘅？ 哪一个宗教嘅教主死了而复活呢？ 只有耶稣基督， 只有耶稣基督。 我哋呢个信仰， 我们这个信仰 系有历史嘅证据嘅， 是有历史的证据的， 唔系一种唯心论。 不是一种唯心论， 信就有，不信就无， 信则有，不信则无， 劝你为善， 劝你为善， 导你向善， 导， 不是的， 不是的， 乃是有历史的证据， 乃是有历史的证据。 耶稣基督真的为我们人死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基督真的为人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今天这个十字是成为一个拯救的符号， 所以今天这个十字成为拯救的符号。 医院用十字， 医院用十字， 救伤车用十字， 救护车用十字， 药商用十字， 药商用十字， 红十字会， 红十字， 蓝十字会， 蓝十字会。 这个十字是代表拯救的意思， 这个十字是代表拯救的 意思。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死， 为我们罪死。 你知不知道医学上面的符号是什么？ 你知道医学上面的符号是什么吗？ 医学的符号是什么？ 医学的符号是什么吗？ 不是个 H 哦， 不是那个 H，H 代表医院，咁解啫嘛， 代表医院而已。 你睇个蓝色 X 就嗰度有医院啦。 如果你看到蓝色的 H， 就是那边有医院。 但你知不知道 medical 的 sign 是乜嘢？ 你知道医学这个代号是什么吗？ 系一条棍，一条蛇。 就是一条棍，然后上面有一条蛇。 点解啊？ 为什么呢？ 因为摩西在旷野举条铜蛇， 因为这摩西在旷野把铜蛇， 摩西这条棍这条铜蛇原来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他自己， 摩西这支棒上面挂的铜蛇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 当时以色列人来到何尔山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来到何尔山的时候， 他们发现一种的蛇， 他们发现一种的蛇 咬人好像火烧那样的， 咬人又好像火烧一样那么痛， 不知道叫什么名，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叫他火蛇， 然后叫他火蛇， 因为咬到像火烧那样， 咬到像火烧一样痛， 所以叫他火蛇， 所以叫他叫火蛇， 一攞命的咬亲都死， 而且最要命的被咬的都死掉， 所以家家都有哭声， 所以每一家都有哭声。 他们知道他们犯罪得罪， 他们知道他们犯罪得罪的神， 他们眼梗勃然， 他们环境波逆， 悲逆， 他们就求摩西，摩西， 唔该你帮我哋求神怜悯我哋。 摩西，求你帮我们向神求来怜悯我们。 继续落去，我哋个个都俾火蛇咬死噶啦。 继续下去，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火蛇咬死的。 冇办法医， 没有办法医治， 冇办法 医不好的。 摩西就吓嚟神面前求神， 所以摩西就来到神面前来求神。 神啊，你怜悯佢哋。 神啊，求你怜悯他们。 佢愿意悔改， 他们愿意悔改了。 你怜悯佢哋， 你怜悯他们吧。 佢神就同摩西讲， 神就跟摩西说： 佢好， 好， 你揾呢条杆， 你就拿一条杆， 攞铜铸一条铜蛇， 然后铸一条铜蛇， 挂喺呢个最高嘅呢条杆嘅竹竿上， 然后挂在这竹竿的最上。 唔知系咪竹竿啊？总之杆啦， 反正是一条 木 杆。 我本唔系竹竿，佢哋冇即冇竹嘅，佢哋啊， 木头 啊，木杆啊， 木杆， 铁杆都得嘅， 铁杆。 纸就唔得，唔够住嚟噶。 总之挂喺呢条木杆上面咯， 就挂在呢条木杆的最上方。 佢话你讲咩啲意思嚟啫？ 然后你就告诉以色列人说， 边个俾火蛇咬咗？ 凡被火蛇咬的， 你出嚟一望， 你出来一看， 就好， 你就会好好起来。 病就好， 病就好起来， 唔使死， 不急于死。 哇！个魔神快啲救嘢，攞啲铜铸咗啲铜蛇。攞条杆高高挂上， 所以摩西就连夜铸好铜蛇，把挂在这个木杆上。 揾晒啲百姓嘅领袖嚟讲俾，叫佢哋啊分头去讲。 召集了所有百姓的领袖，然后分头去跟百姓宣讲。 讲咩啊？ 说什么呢？ 怪神而家拯救嚟啦！ 说神的拯救来了， 怜悯我哋啊！ 神怜悯我们。 我以后边个被火蛇咬到？ 以后凡被火蛇咬的， 即刻去出咗一望， 马上出去一看， 即刻好， 马上就好起 来。你使死啦？ 不用死了。 结果真系， 结果真的， 嗰啲俾火蛇咬咗。 反那是被火蛇咬的。 呀，出人望， 出去抬头一看， 即刻唔痛， 马上就不痛了。 伤口慢慢好， 伤口就好起来， 唔使再死， 不急于死亡。 原来呢条铜蛇， 原来这条铜蛇 系预表耶稣基督， 就预表了耶稣基督。 嗰个杆系代表十字架， 那条木杆就代表十字架。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怎么说呢？ 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怎么说呢？ 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他人子也要被举，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 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反得永生。 因为神爱世人， 因为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叫一切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反得永生。 这条铜蛇就是耶稣基督， 这条铜蛇就是耶稣。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 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 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但如果有一个人， 但如果有一个人， 他被火蛇咬了， 他被火蛇咬了。 有冇搞错啊？ 他说有没有搞错？ 出去望住铜蛇就点？ 去看一看那个铜蛇就好了。 我是医生嚟噶。 他说我是医生哦。 被蛇咬一定要攞血清。 给蛇咬了一定 要用血清。 啊，要研究咩血清？用翻蛇嘅毒嚟制血清。 要研究用蛇的毒怎么样制造血清？ 打入去， 打进去， 咁先救到噶嘛？ 这样才能够救啊！ 我唔信， 我不相信。 他被火蛇咬了， 他被火蛇咬了， 他不信， 他不信， 他不出去， 他不出去看， 好多人叫他去， 很多人叫他去， 去啦， 去吧， 我昨天被咬了，今天都没事了， 昨天被咬，今天就好了， 伤口都埋了， 伤口都好起来， 又不痛了， 都不痛了， 不用死了， 不用死啊， 如果不是啊，半天就死了， 不然的话半天就死掉了， 去啦， 赶快去吧， 不去， 不去， 没理由， 没有可能，不可能， 不合逻辑， 不合逻辑。 边度有啲咁嘅事？ 哪里有这样的事？ 今日好多人系咁样。 今天很多人都这样啊。 你叫佢信耶稣， 你叫他信耶稣， 硬系耍性格， 硬是耍性格， 觉得唔可信， 觉得不可信， 唔肯谦卑落嚟。 不愿意谦卑下来。 一个人怎样才能够出去望那些铜蛇？ 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出去看那个铜蛇呢？ 我觉得有四个 step 他需要做。 我觉得有四个步骤他要做的。 第一，他知道自己被火蛇咬了。 他知道自己被火蛇咬了。 如果他不知道咬了都不知道死了都不知道做什么。 有的咬了都不知道，死了都不知道了。 我死了 呢？为什么突然会死了？ 死了不知道是什么。第一，他一定要知道被火蛇咬了。 第一，他知道他被火蛇咬了。 第二呢？ 第二， 他知道火蛇咬的犀利先得， 他要知道火蛇咬的厉害， 是不是？好像我们被蚊叮，你使不使去急症室啊？ 如果我们被蚊子叮了一下，去急诊室吗？ 是不是？ 不需要吗？ 你去就傻的， 你去了就傻了。 蚊咬未有肿未肿， 蚊子咬一咬就肿起来嘛？ 有个咬啊痕啊，几日就没事的， 抓一抓几天就没事。 但被毒蛇咬了就不同了， 你给毒蛇咬了就不一样 啊。你要明白那个厉害才行， 你要明白那个当中的厉害。 这个第二个 step， 你 那是第二步骤， 你要 understand 那个 consequence， 那个的 serious， 你要明白那个后果的严重。 第三个 step 呢？ 第三步骤， 你要知道自己医不到， 你要知道自己医不好。 有些人就这样好怕睇医生噶， 有些人很怕看医生的， 猛咁去攞成药食嘅啫， 常常去抓一些成药。 特别啲男人啊，唔中意睇医生。 特别是男生不愿意看医生的， 系咪啊？ 是吗？ 女人中意睇医生，冇事都见下量下血压都好啊。 女生就比较喜欢看医生啦。 我哋好多阿毛系咁样嘅，我哋多伦多咩睇医生免费啊？ 我们多伦多看医生免费，所以很多 上昼睇一个，下昼睇一个。 早上看一个，下午看一个。 医生问你咩事啊？ 医生问他什么事？ 我想量下血压。 我想要量量血压吧。 真系好多人咁。 真的很多人这样。 所以 abuse 咗嗰个嘅 medical 嘅嗰个 system。 所以就对这个医药的系统给他乱用了，滥用了。 你有啲人就以为自己医到自己， 有些人以为自己能够医好自己。 唔使出去望， 不用出去看。 呢个第三个。 这个第三。 佢一定要知道自己唔得。 他一定要知道自己不行。 靠自己唔得， 靠自己不行。 第四咧， 第四， 佢就接受呢个忠告， 就接受这个忠告， 出去望， 出去看， 一定要经过呢四个步骤啊！ 一定要经过这四个步骤。 今日信耶稣都要咁样， 今天信耶稣也是一样。 你要明白， 你要明白， 你嘅人生唔丰盛， 你人生不丰盛， 因为丰盛嘅人生， 因为丰盛的人生 唔等于丰富嘅人生， 不等于丰富的 人生。你可以发达， 你可以发财， 你可以攞到 PhD， 你可以拿到博士学位， 你可以入美国嘅名人榜， 你可以进入美国的名人榜， 但系冇用嘅， 系没用的， 到头都空虚， 到头来都是空虚的。 你带得去边啊？ 你能够带去哪里？ 你喺边度过你嘅永恒？ 你在哪里过你的永恒呢？ 你一定要明白，你系一个罪人， 一定要明白你是一个罪人， 你又知道。 你要知道， 罪的公价就是死。 罪的公价是死。 如果你冇救恩， 如果你没有救恩， 你唔认识呢位施恩嘅神， 你不认识这个施恩的神， 你要因为自己嘅罪嚟灭亡。 你要因为你自己的罪， 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佢自己嘅选择嚟到负责任。 每一个人都要为他们自己的选择来负责任。 你今日嘅选择， 你今天的选择， 系决定你嘅永恒， 是决定你的永恒。 第三，你知道你冇办法救你自己， 你知道你没有办法自救。 我请问今天哪个最大力的在我们当中， 我请问我们当中今天谁力气最大的？ 你可不可以将自己拉住头发，将自己挺起身？ 你可不可以抓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拉起来？ 我就不行了，因为我没头发。 我不行了， 你都不行 我也不行 你几大力都是不得的， 力气多大都没办法， 对不对？你怎能够抓住自己的头发挺自己起身呢？ 怎么能够抓住自己的头发拉起来呢？ 我可以拉你的头发挺你起身， 我可以抓你的头发拉你起来， 但没人拉得自己头发挺 起身，没有人能够拉自己的头发来拉起来。 我们没办法靠自己得救， 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 第四，你听见， 你要听见， 接受， 接受， 谦卑下来， 谦卑下来。 Let God be God, let man be man，让神做回神，让人做回人， 让神做神，让人做人。 Let God be God, let God be God, let man be man, let man be man。 谦卑的到神面前， 谦卑的到神面前， 接受神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 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信耶稣好实际， 信耶稣是很实际的， 好实在， 很实在的。 我们好多人可以同你作见证， 我们很多人可以对你做见证。 耶稣带给我们丰盛的人生， 耶稣带给我们丰盛的人生， 这个丰盛的人生， 这个丰盛的人生， 因为我们知道有祂同在， 因为我们知道祂与我们同在， 祂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 祂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 祂好像我们的牧羊人一样， 祂像我们的牧羊人一样， 但我们在祂牧羊底下不至于缺乏， 在祂的牧羊之下我们不至于缺乏， 祂带我们在青草地， 祂带我们到青草地 上，在溪水旁， 溪水旁， 虽然有时人生遇到敌人一样咁样危困难， 虽然人生有时候遇到敌人攻击的困难， 但仍然可以有筵席享受。 可是仍然有宴席的享受。 虽然人生有时要经过忧死荫嘅幽谷咁样嘅困难， 虽然人生要经过死荫幽谷这样的困难， 唔怕遭害， 可是不怕遭害， 因为佢同在， 因为他同在， 佢安慰， 他安慰， 佢引导， 他引导。 呢啲系丰盛嘅人生， 这就是丰盛的人生。 而且我哋有好有把握， 而且我们很有把握。 我哋知道我哋信嘅系边个？ 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 我哋信嘅系一位爱我哋嘅神。 我们信一个爱我们的神， 为我哋死， 为我们死， 为我哋从死里头复活， 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佢胜过死亡，胜过阴间嘅权势。 他胜过死亡，胜过阴间的权势。 我哋啊，都要复活。 我们有一天也要复活。 我哋死咗， 我们死了。 不是停在那里， 不是停在那里， 是好像一条桥一样去到永恒的生命， 当一条桥能够进入永恒的生命， 死亡是一个过程去到永恒那里， 死亡是一个过程进入永恒里面， 会与神同在， 与神同在， 我们人生有把握， 我们人生有把握， 能够面对各种的困难， 能够面对各种的困难， 各种的挑战， 各种的挑战， 不是说信耶稣就一帆风顺， 不是信耶稣就一帆风顺， 信耶稣一样会生 cancer， 信耶稣一样会得， 信耶稣一样有车祸， 信耶稣一样会有车祸， 信耶稣一样考试会肥佬， 信耶稣考试一样会不及格， 信耶稣一样会失恋， 信耶稣一样会失恋， 但人不同的呢， 可是不一样的 就可以知道， 就是他知道 神容许这些事临到我们， 神容许这些事临到我们， 是要磨练我们， 是要磨练我们， 叫我们成长， 叫我们成长， 叫我们成熟， 叫我们成熟， 神他有恩典， 神有恩典， 在这些困难的当中， 在这些困难当中， 在这些挑战的当中， 在这些挑战当中， 困境的当中， 在这些困境当中， 他给我们体验他的同在， 他让我们体验他的同在， 给我们体验他的大能， 来体验他的大能， 给我们体验他的可靠， 来体验他的可靠， 给我们人生有把握， 让我们人生有把握， 这个是丰盛的人生， 这就是丰盛的人生， 你需要这样的人生， 你需要这样的人生。 有一次， 有一次， 一个马戏团， 在一个马戏团， 好多人去睇， 很多人去看。 你睇过马戏未啊？ 你看过马戏团吗？表演吗？ 好多狮子啊、大笨象啊、老虎啊表演， 很多老虎、狮子、大象在表演。 马喺度吓表演， 马也在那边围圈表演。 好多啲动物表演， 很多这些动物在表演。 好多啲艺员咧飞嚟跳嚟跳去，啲跳嗰啲绳网高空跳嚟跳去。 也很多人在那边高空跳绳网，绳网跳来跳去，很好看。 马戏团我好中意睇。 我很喜欢看马戏团。 佢仲有嘅一样好好笑嘅，好多人扮成各种嘅小丑。 还有一些人扮成各种的小丑。 好多好得意嘅动作， 做很多很有趣的动作。 好似 robot 咁有啲， 好像机器人一样。 好开心， 很细 路哥好中意。 小朋友很喜欢。 我都系大细路嚟。 我也是大小孩。 我都好中意睇马。 我也很喜欢看马戏团。 因为姓马。 因为我姓马。 你都中意噶喎。 你也喜欢。 有一次马戏团咧， 有 好多人睇，爆晒棚。 很多人在看。满座了， 突然间咧， 突然间 有个小丑走出嚟， 有个小丑跑出来， 佢各位， 他说各位， 一件非常不幸嘅事，我讲俾大家听， 有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我告诉大家， 我哋而家马戏团火烛啊， 我们的马戏团着火了， 请大家即刻离开你嘅座位， 请大家马上离开你的座位， 向嗰啲太平门嗰啲一撤嚟就走， 从那个出口马上离开， 大家慢慢走，唔好争先恐后， 大家慢慢的走，不要争先恐后， 我哋仲有时间去走， 我们还有时间去逃生呢。 大家咧，佢讲完之后就拍手啊， 大家就拍手咯， 佢以为小丑同佢讲笑， 他以为小丑在说笑话。 佢事实话：你哋唔好拍手，系真噶。 他说：你们不要拍手， 大家再拍手， 大家再继续拍手。 以为佢讲笑， 在说笑话。 吓，谂起见到啲烟啊，雨咁喺后边就出嚟啦。 看到很多烟从后 边。佢事实话：哪里睇啲烟啊？我唔系讲笑，同大家，我哋真系火烛噶，大家快啲走啊！ 他说：我不是说笑啦，你看那烟都出来了，赶快走吧。 可惜已经太迟。 可是已经太晚了。 大家一窝蜂咁走。 大家一窝蜂的走。 结果踩死好多人。 结果踩死了很多人， 唔系烧死嘅， 不是烧死的， 系踩死， 是被踩死的， 好可惜， 很可惜。 我哋今日又好似小丑咁啊！ 我们今天好像也是小丑一般， 两个光头嘅小丑， 两个秃头的小丑。 我哋讲俾你听， 我们跟你说， 你需要呢位救主， 你需要这位救主， 你需要一个丰盛嘅人生， 你需要一个丰盛的人生， 唔系同你讲笑， 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系真嘅， 是真的。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呢个真正嘅爱， 这是一个真正的爱， 为你舍命嘅爱， 为你舍命的爱。 他又从死里头复活， 他又从死里复活， 证明他信得过， 证明他是信得过的。 他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 他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 一个丰盛的人生， 一个丰盛的人生。 你试下， 你试试看啊， 经历他啊， 经历他， 你会发觉， 你会发觉， 你今晚真系洞悉天机， 你今天真的是洞悉天机， 得着呢个永远的福分， 得着这个永恒的福分， 永远的生命， 永远的生命。 我哋一齐祈祷，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低头，每一个人为自己祷告。 我们低头，每个人为自己来祷告。 你问你自己， 你问自己， 你的人生丰盛吗？ 你的人生丰盛吗？ 是讲属灵的层面的丰盛。 我们是谈到属灵层面的丰盛。 你愿意得一个丰盛的人生吗？ 你愿意得着一个丰盛的人生吗？ 你不要搞错，不是一个丰富的人生， 你不要弄错，这不是一个丰富的人生。 丰富的人生或者你很容易得到， 丰富的人生或许你很容易得到， 但是丰盛的人生， 可是丰盛的人生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头才有，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头才有。 耶稣基督啊， 耶稣基督说 他来， 他来 是叫人得生命， 是叫人得生命， 而且得的丰盛的生命， 而且是得丰盛的生命。 你愿不愿意呢？ 你愿意吗？ 只有一个方法， 只有一个方法， 好像出来望那些铜蛇一样， 好像要出来仰望这条铜蛇一样。 这个铜蛇， 这条铜蛇 是预表耶稣， 是预表耶稣。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出来望耶稣， 我们出来仰望耶稣， 接完接受耶稣， 就是意思说接受耶稣， 成为你的主， 成为你的主， 成为你人生的主， 成为你人生的主， 让他带领你人生的道路， 让他带领你人生的道路， 赦免你的罪， 赦免你的罪， 赐你丰盛的人生， 赐你丰盛的人生， 赐你永远的生命， 赐你永远的生命。 你愿不愿意呢？ 你愿不愿意呢？ 你自己祈祷， 你自己来祷告。 我又问在我当中的弟兄姐妹， 我也在问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你的生命丰盛吗？ 你的生命丰盛吗？ 你信了主很久了， 你信了主很久了， 是不是仍然还被罪来的缠绕？ 是否还被罪来缠绕？ 你愿意今晚， 你愿意今晚 复兴， 复兴 立志， 立志 过圣洁生活， 过圣洁的生活。 你愿意今晚， 你愿意今天晚上 立志， 立志 过一个丰盛的人生， 过一个丰盛的人生， 叫你的生命影响人家的人生， 叫你的生命影响别人的人生， 用你短暂的人生， 用你短暂的人生 作永恒的投资， 做永恒的投资。 如果神呼召你， 如果神呼召你， 你愿意奉献你自己， 你愿意奉献你自己， 一生侍奉主， 一生侍奉主， 做一个传道人， 做一个传道人， 做宣教士， 做宣教士， 做牧师， 做牧师， 好不好？ 好不好呢？ 如果主的爱激励你， 如果主的爱激励你，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你将自己奉献吗？ 把自己奉献吗？ 你愿意立志？ 你愿意立志？ 我要好好的爱神， 要好好的爱神， 爱神的家， 爱神的家， 爱这个教会， 爱这个教会。 教会虽然暂时没有传道人， 教会暂时虽然没有传道人， 更需要我们， 更需要我们 好好爱教会， 好好的爱教会， 参与侍奉， 参与侍奉， 复兴神的教会， 复兴神的教会。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我将呢几个问题放喺你嘅心里头。 我把这几个问题放在你心里。 你回应啦。 你回应吧。 你讲俾神听。 你告诉神。 你话我愿意。 你说我愿意。 未信主嘅朋友。 还没信主的朋友。 你可以讲俾神听。 你可以跟神说。 你愿意信耶稣。 你愿意信耶稣。 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 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 你可以告诉神听， 你可以告诉神， 你愿意立志过圣洁的生活， 你立志过圣洁的生活， 你愿意立志爱神的教会， 你愿意立志爱神的教会， 特别在这个时候， 特别在这个时候， 为教会祷告， 为教会祷告， 关心教会， 关心教会， 或者有弟兄姊妹， 或者有弟兄姊妹。 神的爱激励你， 神的爱激励你。 我愿意， 你说我愿意， 将自己放在祭坛上面， 把自己放在祭坛上， 奉献给神， 奉献给神， 一生为福音来利用， 一生被为福音而用。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大家默默的祷告， 我们大家默默的祷告， 为自己祈祷， 为自己祷告， 回应神的呼召， 回应神的呼召， 神藉着我们来到敲你的心门， 神藉着我们来敲你们的心门， 你怎么回答呢？ 你怎么样来回答呢？ 我首先问， 我先来问， 我请大家做个表示， 我请大家来做个表示， 有哪位愿意立志？ 有谁愿意立志 过圣洁的生活？ 过圣洁的生活， 过丰盛的人生， 过丰盛的人生， 做光做盐， 做光做盐， 叫神得荣耀， 叫神得荣耀。 请你举手， 请你举手， 做呢个立志， 做这样的立志。 我唔叫你出嚟吓， 不用你们出来， 恭敬嘅喺神面前， 恭敬在神面前， 做呢个决定， 做这样的决定。 感谢主， 感谢主。 仲有边位？勇敢地举起你的手， 勇敢地举手起来， 天父认识你， 天父认识你， 天父看到你的手， 天父看到你的手。 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 有边一个？ 有谁立志 要好好爱教会？ 要好好的爱教会， 为教会祷告， 为教会祷告， 在教会好热心的侍奉， 要在教会热心侍奉。 特别我们牧师传道人未到的时候， 特别我们牧师传道人还没来以前， 我们更爱这个教会， 我们更爱这个教会。 这个是我的家， 这是我的家， 我好好保护这个教会， 我要好好保护这个教会， 好好在这个教会侍奉， 好好在这里侍奉。 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你有立这样的志， 你有立这样的志， 请你将你的手举举， 请你把手举起来， 然后放低， 然后放下来。 感谢神， 感谢神， 感谢神， 感谢神， 感谢神。还有没 有？还有吗？ 有你做这个决定， 有的话请你做这样的决定。 你在神面前这个立志很宝贵， 你在神面前这样的立志非常宝贵。 圣经说，如果不是出于圣灵感动， 圣经说如果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 人不会口称耶稣为主的， 人不会口称耶稣为主。 你愿意做这个决定， 你愿意做这样的决定， 你作回应请你举手， 你做回应请你举手， 然后放低， 然后放下。 第三个， 第三个， 有没有人被神的爱激励？ 有没有人被神的爱激励？ 你愿意奉献你的人生， 而愿意奉献你的人生， 为福音来到所用， 为福音所用， 求神用你， 求神用你， 将你自己放在祭坛上面， 把你自己放在祭坛上， 奉献做一个传道人， 奉献做一个传道人。 神怎么带领我你我不知道， 神怎么带领你我不知道， 但神会按着时间一步一步带领你， 神会按着时间一步一步带领你， 不用怕， 不用怕， 放胆， 放胆， 将自己摆上， 把自己摆上。 有边位呢？ 有哪一位呢？ 有，请你将你手举举。 有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 好，我睇见。 好，看见，感谢主。 仲有冇呢？ 还有吗？ 有，请你喺呢个时候。 有的话，请你在 诚实嘅喺神面前作个表示。 诚实在神面前做个表示。 仲有冇呢？ 还有没有？ 要有，请你将你嘅手。 有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 讲俾神听。 告诉神。 你愿意。 你愿意。 好，第四个。 好，最第四个。 有边位我哋亲爱嘅朋友？ 有哪一位我们亲爱的朋友？ 你今晚？ 你今天晚上？ 愿意决志接受耶稣基督？ 你愿意决志接受耶稣基督？ 做你的救主？ 做你的救主？ 要得丰盛嘅人生？ 要得丰盛的人生？ 求主帮助你？ 求主帮助你？ 你有咁嘅心意？ 你有这样的心意？ 神会俾你信心？ 神会给你信心？ 神要帮助你？ 神要帮助你？ 神要拯救你， 神要拯救你， 神要将永远的生命给你， 神要把永远的生命给你， 神将这个丰盛的人生给你， 神把这个丰盛的人生给你， 给你经历他的实在， 经历他的实在。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请你将你的手举起。 有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 作表示， 做一个表示。 有没有朋友？ 有没有朋友？ 你今晚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好，我睇见，感谢。 我看到感谢主。 有冇呢？ 还有没有？ 有冇呢？我知道仲有嘅。 我知道还有的。 如果有，你作回应。 如果有的话，请你做个回应。 将你手举起。 请你手举起来。 如果我可以，我巴不得可以帮你举手。 如果可以，巴不得我愿意为你举手。 但系要你自己去举。 可是这个是你自己的决定，要举手。 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 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 若你愿意， 你若你愿意， 将你的手举起来， 将你的手举起来， 然后放低， 然后放下。 神睇见， 神看见， 神悦纳你， 神悦纳你， 好唔好啊？ 好不好？ 有边位？ 有哪一位？ 有冇第二位？ 有没有第二位？ 有冇最后一位？ 有没有最后一位？ 请你把握呢个机会， 请你把握这个机会， 接受耶稣基督， 接受耶稣基督， 做你的救主， 做你的救主。 好，我睇见， 好，我看到，感谢神。 什么呢？ 还有没有？ 对不起，我好贪心啊！ 对不起，我贪心。 我想每一个人都要得救。 我真的巴不得很愿意。 每一个人都要得丰盛的人生。 每一个人都得丰盛的人生。 有冇咧？ 还有没有？ 有，请你呢个时候作决定。 有这个时候，请你 将你嘅手举起嚟， 把你手举起来， 接受耶稣基督， 接受耶稣基督， 做你嘅救主， 做你的救 主，得丰盛嘅人生， 得丰盛的人生， 好唔好啊？ 好不好？ 有冇啊？ 有没有？ 请你做呢个决定， 请你做这样的决定。 好，我哋一齐祈祷。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 我请刚才举手的站在这个位置祈祷， 请你刚才有举过手的站在你的位置上面，我们一同来祷告。 你恭敬的来祈祷， 我们恭敬的来祷告。 不论你的决志是怎样， 不管你怎么样的决定决志的，都请你站起来，我们一同祷告， 表示你在神面前那个恭敬，那个认真， 表示你在神面前的恭敬，你的认真。 请你站起身， 请你们站起来， 我们站起身来祈祷。 好，我们站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天父， 亲爱天父， 刚才你看见每一只手， 刚才你看到每一只手， 你认识每一个人， 你认识每一个人。 虽然我不识他们， 虽然我不认识他们， 但我们为他们感谢神。 可是我为他们来感谢神， 我为他们欢喜快乐， 我们为他们来欢喜快乐。 因为你作了一个最好的抉择， 因为你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抉择。 他们信服神来作这个决定， 信服神来做这样的决定。 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他们要好好热爱神的教会， 他们要好好热爱神的教会。 在神的家，以教会做他的家来到侍奉， 以教会做神的家来为神而用， 爱这个教会， 来爱这个教会。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有人奉献他自己， 有人奉献他自己， 一生以福音做他的工事工， 一生以福音做他的事工。 求主一步一步带领他， 求主一步一步带领 他。我们感谢主，有人决志信耶稣， 有人决志信耶稣。 我们求主保守他的信心， 我们求主保守他的信心， 赦免他的罪， 赦免他的罪， 赐他丰盛的人生， 赐给他们丰盛的， 赐他永远的生命， 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 给我们一起经历你是有真有活的神， 让我们来经历你是有真有活的神。我们多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 人的说话有停止的时候， 人的说话有停止的时候， 但你的恩典你的同在没有停止， 给你恩典你的同在永不停止。 我们恭敬祈祷， 我们恭敬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请坐， 请坐。 一阵咧，我请决志嘅弟兄姊妹咧，特别系奉献做传道同埋决志信主嘅，我请你讲俾教会嘅执事或者团契嘅导师或者弟兄姊妹知道，让我哋恭喜你，让我哋为你祈祷，让我哋都帮助你一齐嚟到去回应神嘅呼召，好吗？ 不管你刚才是怎么样的举手决志，不管是更爱神，或者是愿意奉献，或者是愿意接受主耶稣的，都请你可以跟我们的教会的同工执事，或者你带你来的朋友讲，让我们能够可以更多的来帮助你，为你祷告，也跟你一同欢喜快乐。 神赐福给你， 愿神赐福给你们。